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在线香河。 六福珠宝爱因惠你推广活动现已全面展开，4月27日至5月13日，镶嵌 K 金货品满100元减15元，黄铂金工费半价，更多惊喜等你来拿，快来六福珠宝参观选购吧。 在光阴浅吟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听李宗盛。很多人都喜欢李宗盛的音乐作品，然后也很多人在网络当中写对他音乐作品的喜爱，各种各样的溢美之词溢于言表，夸奖多了自然就会传到李宗盛自己的耳朵。我记得李宗盛曾经在一档综艺节目当中说，每当有人夸奖他说，哎，李宗盛你那首歌写得真不错的时候，他自己就想说，那个写歌的李宗盛你们其实并不真的认识。那我就想，或许我们可以在今天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当然我想这些歌曲可能于收音机前的你而言，不单单是李宗盛的故事，李宗盛的心情，更多的是你在听的时候自己的那份心事。如果在今天你听到我所选择的这些歌曲，有自己的一些心情和一些自己的理解想要分享，记得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只要我们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好，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辛晓琪领悟。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男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本来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不在乎。一段感情就此结束，一颗心眼看要荒芜。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若曾真心真意付出， 苦，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 小七所演唱的《领悟》，据说李宗盛在当年是花了2年的时间才创作了这支音乐作品，是专门写给辛晓琪的。而那个时期的辛晓琪正好与自己相恋11年的男友结婚之后又分手，正遭遇着自己人生当中最为痛苦和挣扎的时期。据说拍这首歌 MV 的时候，辛晓琪甚至是难以自拔，边哭边唱。最初李宗盛还对辛晓琪说，抱歉啊，这首歌可能不会火。辛晓琪哼完简谱之后表示，没有关系，我唱好就行。然而没有想到这首歌一唱就唱了30年，直至今天延伸为经典。我想这可能就是创作者与演唱者不谋而合的这种情感共振共鸣吧。这是这首歌最初创作的心路，而后这首歌对李宗盛的意义也非凡。那一年李宗盛和朱卫英的第一段婚姻走到尽头，这首情绪跌宕的作品就记录了大哥在那个时期的真实感悟。歌里面的那句歌词，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事后不仅出现在李宗盛为朱卫英所撰写的新书序言之间，更是被用在了他与林忆莲的离婚声明当中。在2013年的11月16号，既然青春留不住，北京演出的现场，李宗盛在演唱这首《领悟》的时候，甚至唱哭了自己。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男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一段感情就此结束，一颗心眼看要荒芜，我们的爱

们已听得太多关于我们的事，他们统统都在做。关于心中的话，心中的话只对别人说。所有目光的焦点在你额头的两道弧线，它隐隐约约，它若隐若现，衬托你，衬托你腼腆的人眼。关于爱情 2014年的7月11号，既然青春留不住，旧金山的演唱会现场，李宗盛分享了关于这首《生命中的精灵》背后的故事。他说29年前在旧金山湾区的山景城，他爱上了一个女生，当然没戏了，离开的时候就产生了这首《生命中的精灵》。没有想到29年后又回到了原产地来表演这首歌。那时的李宗盛27岁，那时的大哥还叫小李。这个多愁善感的年轻人从旧金山飞东京成田转机回家，哭了一路，就这样为了姑娘的一个眼神写了一张专辑。下载这时间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的《寂寞难耐》。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自己交代。寂寞难耐，寂寞难耐，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在啊，时光不在，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 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寂寞难耐，这首歌应该算是他早期颇为代表性的一支音乐作品。那个时期的他只有27岁，一个27岁的男生用几经独白式的吟唱道出了当时大多数人羞于直面的这种脆弱情感，而这种唱法成为日后李宗盛的独特招牌。他曾经自我调侃说，轻松一点用讲的算了，比唱的要好听。然后他就放弃了正儿八百在旋律上下功夫，半说半唱，最后效果还不错。有趣的是，其中那一句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自己交代。在后来理性与感性音乐会上被他即兴发挥成一天又过一天，40岁早过去了，往后的日子不再向任何人交代。那一年李宗盛51岁。再后来2015年，既然青春留不住，还是做个大叔好的演唱会现场，他直接就把这一段歌词唱成了一天又过一天，60岁就要来，往后的日子真的不要向任何人交代了。你不得不感慨，这些年李宗盛的歌声的确是陪着我们一起长大，但是他也一样跟我们在成长。想在这时间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他的这张生命中的精灵当中所收录的你像个孩子。 你像个孩子似的，要我为你写首歌，一点也不理会，会有好多的苦从我心中重新来过，重新来过。而写歌容易，写你太难，怕如果写了因为想要你而有的苦苦坚持就要被你统统发现，被你统统发现。做了的决定是不会再更改的了，自己也很清楚，会有好多的苦从我心中重新来过，重新来过，重新来过，重新来过。而决定容易，等待太难，

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6度，最小相对湿度40%。川一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4，是宜穿夹衣类服装。 光阴潜吟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文乐一起绽放。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这是一段可以天马行空分享音乐的时光。如果各位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故事，包括自己的祝福想要送出，你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我们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今天我们要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听李宗盛。有人说听得懂李宗盛的歌都是有故事的人，青春年少的时候真的未曾发觉，鲜衣怒马肆意人生，少年不识愁滋味，直至沧海桑田世事变幻，才发现这个胡子里长满故事的大叔真的是一个智者。他把人生的挣扎困顿、痛苦温情、激越无奈，还有所有挥之不去的爱与欲，一一颠倒众生。想要在这时间跟你继续来听娃娃的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 每年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为了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 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 次的听，而且每一次听好像都要说一遍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但是我总觉得好像听李宗盛就绕不开这首歌，所以我们再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吧。这首歌的故事源自于娃娃金志娟在年轻的时候与诗人阿鲁他们之间苦恋的感情经历。娃娃打工半年，所有的钱都被兑换成了北上的机票，但是最终还是未能阻止这段感情的结束。李宗盛说，一个女孩子漂洋过海去北京看男朋友，但是对于北京这座城市的认识一直仅限于当时男朋友的住所。她一听就决定为这个故事写一首歌。就这样，李宗盛在滚石唱片公司附近的牛肉面店突然就有了灵感，在托盘纸上就完成了这首被传唱多年的经典。值得一提的是，李宗盛为了缓解当时娃娃制作经费紧张的问题，还曾经变卖过自己的奔驰，也因此成就了当年这张大卖的专辑《大雨》。想要在这时间给你继续来听李宗盛的这首《这样爱你对不对》。 我这样爱你到底对不对？这问题问得我自己好累，我宁愿流泪也不愿意后悔，可是我害怕终于还是要心碎，从未曾尝过真情的滋味，从未曾真正想伤害谁。如果是我把爱情想得太美，我应不应该放弃这最后的机会？如果真心付出是一种罪，我怀疑除了自己我还能相信谁？如果失去真爱人们都无所谓，那么我又哪来那么多伤悲？如果真心付出是一种罪，我怀疑除了自己我还能相信谁？如果失去真爱人们都无所谓，到底对不对？这问题问得我自己好累，我宁愿流泪也不愿意后悔，可是我害怕终于还是要心碎。

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加速演唱的《爱的代价》，李宗盛曾经说，每一个音乐制作人都要爱他的歌手，要把他们的前途当作自己的前途，只有这样才能做好音乐。正是这种微妙的关系，使得李宗盛有了绯闻，也有了好歌。众所周知，继《忙与忙》之后，这张再次同张艾嘉合作的《爱的代价》与李宗盛的《泪水》同步落地生花。在2006年台北小巨蛋李宗盛世界巡回作品音乐会上，张艾嘉的那一句“你有没有爱过我”曾经掀起过波澜。李宗盛当场语塞，事后笑言说，因为录《爱的代价》时你已经结婚，这张专辑就是我想着你而写的，想着你为何嫁给别人。虽然这都已经是过眼笑谈，然而多年之后再次演唱这首倾注心血的音乐作品时，大哥依然像当年的小李一样哽咽失声。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李宗盛的这首给自己的歌。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该舍得舍不得，只顾着跟往事瞎扯。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爱恋不过是一场高烧，思念是紧跟着的好不了的渴，是不能原谅却无法阻挡，恨意在夜里翻墙，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谁在你心里放冷枪。旧爱的誓言响起了一个巴掌，每当你记起一句就爱一个耳光，然后好几年都闻不得闻不得女人香。往事并不如烟，是的，在爱里念旧也不算美德，可惜恋爱不像写歌，再认真也成不了风格。我问你见过思念放过谁呢，不管你是累犯或是从无前科，我认识的只有那喝酒的分了，没见过分酒的喝。 只想弄清原委，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呢？他的爱在心里埋藏了，磨平了，纪念了，仍有余味，是不能原谅却无法阻挡，爱已在夜里翻墙，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谁在你心里放冷枪？响起了一个巴掌，每当你记起一句就爱一个耳光，然后好几年都闻不得，闻不得女人香，然后好几年都闻不得，闻不得女人香，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这是来自李宗盛所演唱的《给自己的歌》。我记得这首歌在当年刚刚发行的时候，就有人评价说：“大哥一出手便知有没有。”为什么有这样的说法？原因是当年李宗盛已经停笔很多年，没有创作过新的作品，于是这首歌刚刚推出的时候就引起了轰动，好像首唱是在纵贯线巡回演唱会台北站的当天，而且那一年他还拿下了第22届台湾金曲奖最佳作词、最佳作曲、最佳歌曲三项大奖。发行收录是2010年4月有一张 EP《北上列车》。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的手稿曾经被展览于金曲音乐节上，一张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东方国际会议酒店的白纸之上，密密麻麻的文字非常有秩序的排列。这一珍贵的资料从另外一个方面可以说是折射出了大哥在创作这首歌的过程当中的心路历程、心路轨迹。我突然想起了，好像大哥就是这样，就是有了灵感一定要抓紧时间把它记录下来，生怕谁打个岔就忘记了。前面的牛肉面面馆写漂洋过海来看你也是一样，然后仔细想，大哥这一辈子真的创作了很多很多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我们短短一个小时不可能全部听完，所以我决定偷个私心，明天还跟你听李宗盛。好，今天节目最后跟你一起来分享这首往事如风，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 往事像一场梦，将我的心轻轻触动，从前的我没法懂，人生路怎么会困难重重， 踏过的路里交织笑声与眼泪，起跌的半生辗转天喜与悲， 那时间如风，不留痕迹，将岁月轻轻松，不在乎是否活在掌声中，只求心与你相通。 回望在往事里，又见像似乱水的情怀，仿佛飘远的一个我游到身边，一再旧情倾诉。就算失落过，都不想变改往事，因那所有的旧事落印在现在的我。 你我如此相同，用歌声倾诉悲欢感动，就算有苦衷，点滴精彩不言中。请看那时